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一度系 My Radio 同《E2 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啊，有我日朗喺度，有汤姆喺度，同埋有阿康喺度嘅咁样。咁我第一节咧就先系承接翻琴晚嘅话题咧，就讲呢个嘅。 你琴晚有冇做义诊啊？ 琴晚冇做义诊啊。 琴晚 阿康有做啊， 系啊。 哇，咁 即 系 阿康勤力之日啦，咁样。 系啊， 系啊，愣住咁样就， 唔好讲啲嘢啊！日朗都以前都 成。唔系啊，呢个你揾个俾个借口我讲下。現場貨金系統啊，大佬，我朝朝 係啊，仲有今日咁凍啊嘛， 今日天寒又地凍喎， 哇，終於 feel 到冬天嘅氣氛， 一早破翻嚟做節目真係唔係講笑噶。真系啊！希望啊，大家真系，你睇阿康咧衣衫单薄咁样， 见到双件啫， 一件羽绒啫嘛， 好冻好冻好冻啊！双件都好冻啊， 冻到真系出唔到门口啊！真系 冻啊 冻啊冻啊冻， 冻啊双件都冻啊！唉，真系好寒冷啊！ 冻到真系出唔到门口， 有啲温暖俾我哋，有啲温暖俾我哋啊！现场货金系统咧已经正式咧喺所有嘅医疗节目嘅 live 节目咧都有噶啦 ，OK？ 咁啊，包括我哋大香港早晨啦，咁样，所以希望咧大家继续支持， 俾呢个香。站到暖 气，系咩？ 好冷热呢度， 做乜倒米啊？你后生仔倒米啊？你个人真系啊，唔啱啊！真系，好想讲米啊！真系好叶柳咁啊！呢个踢有冇烂咧？ 忙讲啊， 系啦， 系啦，先讲叶柳先啦，咁样咁啊，叶柳咧，琴日就宣布参选啦。咁比较多人咧谈论嘅就唔系佢政纲啊， 系 佢个 logo 啊咁样。但 logo 琴日都有提咗少少啦，但系其实咧仲有好多嘢咧，值得去讨论。 呢個 logo 係勁喎，我覺得 TCO 要開一集。 係咩？ 我 TCO 係要開一集。 係 做咩而撚嘢咧？呢個咩太即係我唔識啦，唔敢講話我識啦。即係嗰個所謂即係設計嘅理論各樣嗰啲，但係即係以一個常人啦去睇落去，哇！我唔知你想點啊個 logo， 你有太多信息啊嘛，你又深又 win 咁樣，好似而家玩老虎機咩大佬？ 係咪先？你拉嘅咁樣，好個深深就出嚟。 係啊，就係完全係嗰啲元素嚟。哇！跟住仲要整個。唔知道中文乜嘢字嚟嘅喎，而家報紙又咩阿 Ben Sir 啦，有講話佢冇銀用啦，即係佢本身個贏字個背啦，咁啊背即係嗰啲錢啦，咁啊冇銀用，咁啊落咗呢個 get 啦。但係另外一個就係即係本身 教多大家一個新嘅字眼啊， 係上望下口，究竟係咩字咧？ 係啦，嗱有唔同講法嘅，就睇蘋果讀新聞， 同一份報紙， 一份報紙， 嗰份報紙有唔同講法。 蘋果動新聞嗰個 VO 嗰個 anchor 講嘅咧，就讀個盲字嘅。咁然之後咧，但係佢內文寫咧就係括弧粵音盲字嘅，即係死亡嘅亡。 好奇怪，究竟讀盲啊，因為讀盲咧 ？Google 係 Google 唔到嘅， 唔得清楚。 你點 Google 都係 Google 到蘋果電新聞。 唔係 ，so far 我哋未揾到咧，又唔敢講話一定揾唔到啦。即係就算我哋揾個，我哋在座最好啦。包括雙傑最好中文就雙傑。 讀中文， 我哋在座啊，講緊 OK， 唔係要時報 OK， 講緊座，我哋在座啫，我哋呢條四條茂利啫咁樣。咁就阿雙傑都話唔能夠確定，唔能夠確定。咁雙亡下口究竟係點讀音嘅咧？廣東話咁 係啦。根據呢個廣韻咧，就係 亡 浪切。咁樣樣，但係唔撚知點讀嘅。 咩啊？講一次。 莫浪切 咩浪切啊？ 莫浪切， 莫浪切。 但係呢個廣咧，即係古代嘅音，古代嘅音咧就係不能。不好考 ，OK， 咁即系唔知啦，咁样吓，咁啊呢个嗱，以而嗰苹果嗰个所谓解释咧，就 系 盲咁样， 系啊， 即系盲捻咗都赢， 嗯， 因为投佢票嗰啲系盲嘅， 盲翻香港啊， 因为系咁嘅意思咧， 唔系再出翻个 logo 先，因为咧大家仲好多地方咧仲会值得讨论，因 为 咧如果你对于字形咧系有啲敏感嘅地方嘅话咧，即系大家会留意到佢嗰个 WIN 嗰三个字咧，佢个。 W 嗰字就唔係真係 W 嚟噶嘛，有個 M 字嚟噶嘛。其實 M 字到上下倒轉咗嘅，咁、哦、可能佢想即係話佢想個 M 字個佢就直啲啦，嗰啲字就想襯就襯翻嗰啲中文字本身嗰啲部分 啦。係喎，又似喎，個 N 字同嗰個 M 字係嗰種字型。係 啊，其實 特登倒轉去， 特登倒轉咗個 M 字去。 係喎， 嗱咁誒，華人 吉利喎， 係唔係？因為唔係啊，華人社會呢啲吉利嘢， 幅度啊，幅度 係啦，即係大家咧平時。 M 度 唔系、哦，但系 W for 咩啊？W for West 唔系，应该咁样。嗱，过年嘅时候咧，大家都将个福字咧倒转贴喺门口度，象征福到啊嘛。咁叶柳咧，佢真系六十几岁嘅人咧，咁样，咁佢咧就而家参选特首嘅时候，就将个 M 字倒转，咁系想表达啲咩咧？佢想祝福自己啲咩咧？ 日朗，你对女性嘅生理期都几咁了解啊？啊，明白咩叫中年期啊？过晒好耐啦，更年期，更年期要过晒啦。 希望老顽童啊嘛，呢啲叫做 板老顽童。咁希望自己咧参选特首嘅时候可以 M 到 咁。咁啊，你条友仔，呢个就系梁振英所讲嘅突发事啦。选举期间好大压力，你小心身体，有啲突发嘢发生。 我想讲人，我想讲呢个 logo， 主要都系想讲呢个 镜。讲系啊，同埋红色啊嘛，系咪先？唉、哎，真系又 M 又 West 咁样，真系啊！点解一朝早讲咁多？你嘢想知道又 M 又 West 都算啦 ，OK？ 但你讲嘅系叶柳啊， 唔系所以青春期嘅。 喂，你想知道我哋唔系英军啊，大佬，我哋对叶柳冇特别嘅癖好。 叶柳怀有啲啊，而家 对佢直接啲 M 。 黐线，咁叶柳嘅宣传阵式咧、就叫做一箩箩嘅，其实即系你见到佢琴日喺会展摆个咁嘅造势大会、一大坛咁样系嘛，咁有好多嘉宾啊，又声称咁样过百嘉宾啊，咁样挤满晒个场啦，咁样咁好多都系嗰啲前高官嚟嘅，咁样即系基本上系旧电池啦，咁我唔知佢哋嘅影响力有几大啦，咁啊叶柳都当场咧都有讲到话自己其实未够票嘅。咁样即系未够提名各样啦，就会继续争取啦。啊，但就唔知会唔会好似即系当年系嘛，佢走出嚟2012年话要选嗰阵时系嘛，又佢自己又夹个头出嚟，就话后屘最终就放弃啦，因为唔够提名啦。嗰阵时佢有个解说噶嘛，有个解说话，哎呀，即系其实咧嗱，我已经攞咗好多票噶啦，但系咧就系仲争啲，八五啫，咁样，跟住 我住人都入到站，入唔到站， 跟住又讲话嗱，嗰啲公务员嗰啲咧啊，全部立晒啦，即系好似而家咁啫嘛，系咪先？咁老实讲，实在系咪立唔立得晒嗰啲所谓公务员嗰啲咁嘅提名嗰啲咁嘅票咧，好难讲。老实讲，即系你而家你见到佢今次出嚟嗰、那个呢个所谓造势大会啦，系咪先？佢所有或者大部分嘅所谓高官，佢或者好多 guest 其实都系个前高官，要加翻个前 朝。 喂，全部旧电池到而家都。对而家在任嘅或者所谓有票喺手嗰啲公务员吓，或者相关嘅人，佢呢啲依个圈嘅人，有几大影响力咧？仲系咪先？当然啦，叶柳佢本身佢系票仓嚟嘅，都公务员嗰啲票，即系选立法会啊。但系嗰啲唔系选委会嘅人嚟噶嘛，好多都唔系噶嘛，大部分都唔系噶嘛。咁你嗰啲所谓前朝嗰啲咁嘅所谓官员，究竟到而家有票喺手嗰啲，仲有几大影响力？好诚意咯，其实十分诚意。再讲就系你见到啲 guest 咧，好多系冇乜商界嗰啲人。冇咩商界嗰啲人走出嚟，咁即系呢个就梗系啦，系咪先？即系你见到商界嗰啲人都唔丑佢啦，系咪先？系嘛？呢啲咁嘅你叶柳喎，系咪先？你得罪几多人先？咁多年来，系咪先吓？咁啊，再讲系另外一啲个宣传，关于即系其实佢系宣传唔少嘅。如果你有留意一下叶柳嘅 Facebook 啦，虽然咧我知道你系冇啦 ，OK， 你又唔系英军系咪？但系我譬如我哋为咗揾料啦，要声明一点，为咗揾料咧，我哋都去睇嘅 ，OK， 我哋都去睇下咁样。咁发现咧，其实咧叶柳系有一段宣传片嘅，而家系拍咗段宣传片嘅，但系美中不足，我觉得。 我覺得佢宣傳片都好用心拍㗎啦。係 啊， 即係呢又啊射下籃球啊，又搵下嗰啲 年輕人傾下偈啊，又走落屋村啊，穿住高踭鞋成嗱成隻雀咁走落屋村。 依句説話出自日落口又有趣，同年輕人傾下偈咧。你睇翻嗰段片，究竟所謂日老嗱日老啊，真係可以叫做年輕人啦，廿歲多啲咁樣，真係廿幾話？ 二十 二 ，Holy shit！ 20 啊 ，OK， 20 OK， 咁样，咁日朗就可以话肯定系年青人啦。但系你睇嗰段片嗰啲，头先口中日朗竟然都 cat 去做年青人，令我十分奇怪，觉得咁样。 呢嘢真系有后生仔啊，落球场，佢落球场嗰度同啲 围圈圈嗰度啊嘛，你讲。 系啊，睇下先，睇下先。 讲咁耐，咁样就我哋一阵睇下条片啦。OK， 但系我想讲埋呢个，因为佢个美中不足之地，美中不足之地方在于乜咧？咁样就系佢成段片一分钟到。唔係好長，啲 shot 嗰啲都拍得 OK 嘅，有落曬 filter 成咁撚樣嗰啲啦，咁樣。但係咧冇出個聲 嘅，冇聲。 喂，通常即係意思係葉柳冇 VO 嘅喎，葉柳冇講，通常都係去到差唔多你十一分鐘片到，咁你去差唔多十零秒就出一句聲先啦，跟住可能再出下啲街坊講嘢或者啲人讚佢啦，咁跟住之後最尾再講翻句 slogan 啦。喂，依個好 standard 做法。好啊，你如果你唔係，你淨係想自己 VO 嘅，咁咪臨尾咯，臨尾嗰段整對 slogan 咯，前面嗰啲唔好落咯，係咪先？咁都係。喂，你冇嚟候選人，所謂候選人啦 ，OK， 即係而家你提名都未攞夠啊，講清楚啊。但係咧就你而家聲稱做曬大會話出嚟會選特首啦，咁樣佢又喂咁你。拍呢啲宣傳片，咁你而家係講喺嗰段宣傳片嗰度講下嘢噶啦，咁咪狗子咩？講真，講簡單嗰句，所以咧為咗彌補呢個美中不足嘅地方，我哋幫咗葉柳手揾翻啲啱佢嘅 VO， 大家睇下。 哇！雙旗口，雙旗口，做得好嘢，好。 哇！所以而家个 timing 系啱啱好，临尾嗰句发型先系重点啊嘛！你即系最重要嘅嘢，梗系摆最尾噶啦。 系啊， 学自己发型都捍卫唔到，点样捍卫香港咧？咁样哇，真系成个好正，跟住出埋嗰个字幕啊，好 fit 啊！叶刘淑仪就系咁，喂，度身订做啦，呢个 BO， 喂，即系我应该系。收翻俾翻錢我哋啦， 俾翻錢我哋啫，要將呢一段剪翻。 即係呢啲，我哋點都要剪啲嘅，未必剪曬成分鐘啦，但係點都要剪啲。呢段咁正係咪先？都廣傳啦，大家係咪先？喂，你段宣傳片，喂，雖然咧抌唔知你抌咗幾多錢落去拍啦，但係都有啲製作啦，叫做係咪先？ 有少少 啦，有航拍，有航拍就有製作。 真係有製作啦！ 而家製作嘅定義咁低咁， 真係大鑊。跟住咁啊，咁啊都叫有啲製作啊，但係竟然唔落 VO 啊，咁啊真係引人。帮你 系咪出错片啫？ 往往要令我哋加以补充啊，加以补充， 俾好多空间， 系啊，俾好多空间我哋咁加以补充啦。 咁条片咧，其实好多好有机心嘅地方嘅，即系譬如咧，首先佢就即系影相嘅时候就摆好多啲 pose 啊，咁然之后咧喺度扮睇，睇啲相，好认真咁拣相。 唔系嗰个 边出个专业嘅， 嗰个咪好似嗱系 making of 咁嘅，即系而家拍呢条片 making of， 跟住佢又即系好似指点江山咁嗰种啦，即系喂啊！应该叫佢咩咧？ 佢捍卫 Jenny 啊！佢唔中意，佢唔中意叫阿柳啊！中意叫呢啲嘅， 叫做阿柳啊！ 嚟我叫 咗阿柳 大佬， 喂叶 大佬细佬， 叶柳梗系好识又叫阿柳啦，佢本身姓柳噶嘛，系咪先？咁啊老公冇去咗咁多年啦，系咪先？咁啊叫阿柳好正常，系咪先？即系其实应该叫佢阿柳嘅，不过我知佢唔中意嘅， 唔需要探讨呢啲。 今日真系中意叫 Virginia， 我哋一阵间咁样嗱，你个口擘大啲啊，跟住咧佢哋见到佢做个口就嗱。好好怪噶， 佢捍卫紧自己嘅发型嘅睇相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然之后咧，跟住同佢同后生仔去打波啦，做成只雀咁样着住高踭鞋落球场打波啦。 雀唔雀就好咁啊啩！ 跟住佢仲要特登影咧背后有啲屋村喺度啦，咁样就证明佢啊，我都落区啊，都亲民啊，亲民嘅咁样。咁然之后咧，打波嗰一段咧，你会见到咧就系首先。个后生仔打波，跟住射波嘅时候咧射唔入，然之后波交俾叶柳，叶柳一射波就入咗啲水。 哇！你留意晒呢啲 detail， 唔系讲笑喎。 代表住啲咩？代表住其实话你班后生仔， 你唔识射，我帮你射。你班后生仔唔识射，等阿柳教你射。你都笑到咁啊！ 我未想到这个这 么 想不到这个位 置这么露骨的 get 我想到就是说 你不是在铺这件事吗 你班废青什么都做不到等我来帮你做啦我射了就入的啦可以大型去打 啦太迂回啦 话帮后生是戏机的是不是叶柳来 的什么听不到 话帮后生是戏机 的 是叶柳是啊是啊 有前科有前科你不懂吃我帮你吃是不讲明好直白的啫不用那么迂回的 ,ok? 咁你见到即宣传片又即都确系搞笑非常啦都系落入日朗手之后。咁就 日朗射呢个位 置。你几多镜过日朗都未唔到啊。 镜你射个镜你可以 ,ok? 跟住我本身个本身个 run down 嚟咁 打断晒。 好好笑我而家。 好热 好大家热起身嚟但我哋为咗热楼而热喎大佬好紧张嗰个人好啦跟住就再讲下就係咁其实叫做点呢报纸啊唔係 ,ok, 呢报纸嗱我哋之前讲嘅曾俊华即係佢叫做辞职啦 ,ok, 咁佢就唔係冇讲明话出嚟选啦咁样咁但係就大家都知啦 ,ok, 咁就做晒胜利走势啊挥晒手喺架车过嚟哇我哋都讲过嗰陣时啲报纸即係早幾日啫嘛，其實跟住咧就話就影到靚一靚啊，揀揀嗰啲相好有心思啊，咁多樣嘢啊，城報尤其是添啦，好啦，葉柳又點咧？葉柳你睇嗰啲相咧，真係老實講。虽然呢我觉得都好俾心机啦好多度但係冇张睇得落好大镬 。主要你嗰关个摄影师事定还是揀相嘅问题。 有时个 object 问题。object 问题。即係你有时啲就算影 product shot 都好即係当然你要搵啲好。 个 product 要靓先。 係呀但係你要如果真係要你话就算一个好肉酸嘅 product, 都其实都可以影得好靓。都可以。但係呢你要点呢要嘩即係好似呢将啲光包到嘅呢包到去冚晒咁样。即係如果你 cheap 啲嘅话就係塞落个篮仔度嗰啲咪。一個啲光箱咧，一個四方嘅塞落去，跟住咧全部打曬光咁樣，要咁樣嘅環境先。 打 soft light 係啊，要咁樣嘅環境先可以做得到。但係佢係個公開場合嚟噶嘛， 係 好難將佢塞落去噶嘛，係咪先？將佢塞落個盒度，跟住打曬光，好難做呢樣嘢啊嘛。咁你見到成個情況就係好努力噶啦，其實好努力。我見到攝影師啊，見到嗰啲嗰啲報傳媒， 我見到啲報紙將我見到有啲報有啲傳媒即時新聞咧，佢會將個深深即係佢嗰個 wingback 嗰個深深加喺葉柳個頭嗰度 係啊， 佢頭頂個深深係 啊，同埋譬如同嗰個咩同阿鍾逸傑同阿鍾逸傑一齊牽手啊，想連埋個心，好似兩個一齊做個心咁。 但係通常咧，正常咧，你即係如果你係即係代表住你勝利嘅人士咧，即係打拳咁樣啦，你通常會咁樣揸住人哋手咁樣舉起啊嘛。但係佢唔係鍾逸傑，佢好得意啊，佢咁樣攞第三 抽氣嘅啫，抽氣唔係即係好似你唔死嗰啲啊，死 緊 就哎呀 啲老人家你唔明㗎哎呀 老人家 唔明隻手喎 咁中人見得好老啦咁即係依個就亦都係啦同埋就係即係佢啲關於佢啲政綱嘅狀況呢個政綱狀況喂政綱狀況呢就我又唔覺得有咩新意老實講真係冇咩新意即係而家報紙羅列出嚟嘅呢就係有呢個九大政綱啦所謂。咁包括嘅東西就嗱土地 o k 房屋問題咁都係嗰個老調子啦就加快土地供應啊首先應該增建公屋啊咁樣之類嗰啲。跟住之後第二樣啦就經濟發展嘅策略啊要新經濟發展嘅策略喎咁樣。咁縮窄貧富懸殊啊共享經濟成果啊呢個就係賴返嗰啲咩一帶一路嗰啲咩嘢嚟講啦，跟住再嚟咧就話推動新公共理財概念係嘛，善用盈餘，咁基本上依一個 point 就話哇財爺守財奴嚟㗎，而家就係搞咁多年啦，而家仲係掌櫃咁樣去做依、這個財政預算各樣咁樣，即係基本上就等啦，即係叫做選曾俊華㗎啦，跟住再嚟咧就話重組政府架構，改善咧政策局嘅分工，喂啱啱先講。讲话加人工啫， 系 我睇你唔敢反对啊，叶柳系嘛？好啊，跟住好啊，五啊，优化退休保障，又用啲咩蜚语啊 ？OK， 咁啊就即系改善退休保障啦，咁啊就系讲下我啲咩嘢三级制嘅养老金啊之类嗰啲讲法，咩不论贫富嘅方案咧就不符合善用资源嘅原则，即系全民退保咧，其实所谓嗰个真正嘅全民退保咧，佢就唔会觉得 OK 噶啦，咁样，咁啊再嚟啦，就全面提升 教育質素啊，話機會均等啊，而家依個世界仲有機會均等係咪啊？跟住咧就即係基本上嗰個係改良 TSA 喎，佢夠僵用翻依、這個。依、這個 term 真係奇怪喎，啱啱先俾人屌完， 點解唔夠膽？即係廿三條都講出啦， 啱啊啱啊，再嚟啊，最尾講埋啊嘛，最重要嘅擺喺最後我哋，跟住咧就係第七項就係、是、呢、這個提高環保意識啊，就係廢到唔廢，跟住咧推動文化及。體育發展，我又睇你推動到啲咩？冇可能啦，即係咩成立體育發展局？喂，依、這個都係梁振英講過啲嘢嚟嘅。跟住第九項啊，就係頭先日朗提過啊，就係、是、重啟政改諮詢，香港向前走啊，咁樣。我哋稍稍聽一聽葉劉講點樣推依個重佢喂，雙傑重啟香港政改啊！你喺度篤電話，我真係唔講唔得啊。 23条咧，就係、是。我哋特区应该履行嘅一个宪制责任嚟嘅，咁啊，因为个条文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系嘛？咁其实我哋已经19年冇做到，澳门已经做咗啦。咁香港实在系有维护国家安全嘅责任嚟嘅。各位咧亦都唔需要担心，因为呢类嘅条例世界各国都有嘅，而且咧个条文系话自行立法，即系由我哋嘅立法会立法。咁各位都知道啦，我哋嘅立法会系非常之敢言，乐于监察政府啦。啊，下届嘅政府提出条例咧，如果下届政府提出条例咧，立法会一定系代表市民咧，系好详细咁审议其中嘅条文。 嗱，咁你头先听到咧，就所谓。最重要嘅嘢，咁就兩範嘅。頭先你聽到23条嗰個啦，呢個就一早大亨都講咗噶啦。今屆特首 bottom line 就係一定係要立23条、基本上而家個個都係咁講，即係個個所謂有意圖出嚟選。 即使你係最保守嗰一個嘅胡國興咧，佢都講到明就係話要即 係會 要立23条，咁但係咧就政改之後先至立呢個23条。 嗰、那個直頭係第一個出嚟講添啦，直頭係第一個出嚟講添。好啦，跟住另外就係話哦，重啟政改亦都有講。讲过啦，咁就依个佢就讲到明啦，就 base on 831嘅基础啊，嚟到去重启政改，咁即系唔使倾啦。 唔系咁呢个讲法，其实即系同阿胡国兴所讲，即系佢就话胡国兴就系反对831嘅，咁就话希望喺一个即系比较可能系 温和831， 系唔系就希望喺831个框架底下咧，其实就希望可以再进步一啲啦。 胡国兴就即系可以唔使提831啦，总之系根据基本法就得噶啦。 系啦系啦，咁今个状况其实就今次即系叶刘呢个所谓嘅九大政纲咩三大关系咁啦，咁其实亦都系讲到就系话好多人都觉得喂，其实系689啲嘢嚟噶，即系梁振英嗰、那个。即係有縮影睇到，即係可能對於即係可能係房屋供應嘅問題，即係佢哋對於可能郊野公園啊，即係佢取態方面其實亦都係非常之相似。咁所以，但係你會覺得奇怪就係、是、啊，點解佢走出嚟同你講話啊？其實佢想參選去特首。咁而家嘅狀況就係千二人喺入面，咁、可能有300个就係所謂嘅非建制派啦。咁、那個狀況就係點解哦？點解佢唔會做一個比較靚啲嘅門面引你哋去入局咧？咁點解會繼續都係秉承住所謂嘅689？嘅路線去行呢、這個係個呢、這個係出奇嘅一件事咯，即係咁。但係你會見到就係、是、葉劉同埋林鄭，其實即係基本上佢出嚟嘅講法咧，其實都有少少就話啊，其實佢希望 係 去繼承到689嗰個路線嘅 但係689路線好大鑊喎， 係啊，唔係即係個狀況就是，但係你會覺得奇怪，點解如果689係可以能夠去点讲？即系689冇得捞，即系话冇唔能够去争取连任嘅话，咁点解呢个路线仲 work 咧？咁呢件事系令人哋觉得出奇噶嘛？即系如果佢觉得哦，如果假设佢唔得嘅话，咁系咪即系代表佢会 唔系？即系好似叶问咁讲咯，唔系套拳嘅问题，系个人嘅问题啊！你 系 即系我哋而家话俾你听就系、是、喂。你係就係689就係衰咁，但係咧有一啲嘢咧都仲係可以 hold 住，可以繼續做嘅。即係你，而且你話佢係咪即係梁振英呢個叫做而家係咪一個朵臭曬啦？應該唔喺公眾嚟講就唔應該再有㗎啦，即係唔應該再楞自己嘅關係啦。啊，但係唔係㗎喎，係咪先？喂，大佬你葉劉嚟嘅嗰個，我哋頭先啊。开节目之前唔系用咗好多时间嘅咋，虽然系相几个好精辟嘅剪辑啊，但系嗰扎三低啊，长存噶，叶刘仲未怕咩啫？ 佢衰到貼地都仲冇事啦，佢仲怕佢話即係所有你頭先我哋噏過係輕輕數過所謂九大政綱，喂有幾多係俾人鬧緊嘅啫？幾多係俾人話根本做唔到，或者或者假大空之類嗰樣嘢，或者就甚至乎依個局長加薪啊，都俾人鬧到七彩啦，即係佢都唔會怕噶，係咪先？唔會出嚟去講，即係叫做話佢唔需要去特別去講一啲啊，你哋要好啱聽嘅嘢，係咪先？依個唔係葉劉 style， 我捍衞自己髮型都得咯。是不是我为什么不可以捍卫我所坚持 的所谓的恶政呢我们叫 他。我有一点讲因为其实特首选举呢这件事政纲就不是给市民看的。政纲就是给中共看的。就是看中共那方面啊看你政纲合不合我心水先合我心水的话呢我就给票你啦这样。咁而呢其实葉劉一直以来呢都是面对着问题就是他不够票啊。即是他不够攞不够呢中共的这提名票这样。因为始终人物关系不是那么好啦。咁所以可能呢就要靠这一些强硬的政纲等中共见到欸其实呢他真的有心去打压港独啊，有心呢他真的呢去推这个23条啊，有心呢就走去这个即是继续去坚守中共的八三一的决定啊咁样。咁所以呢这个有可能呢就是他希望呢就是拎到中共的提名票入到集选到特首呢而是做出一些动作来的咁样。 即是同埋有一样嘢就是阿葉劉去在他自己 Facebook 那里呢是即是所谓昨日那个造势大会之前呢就说我拜会了梁振英那样的就讲清了、哦、大家那个行会的辞职啦亦都 OK 晒好开心啦咁呢啲都算讲完都算啊仲有監寫整幅相出嚟喎佢監寫整埋梁振英幅相出嚟喎 我有梁振英加持㗎 係咪先咁样成张相喂梁振英都话你小心身体㗎啦即係日朗日解就你小心 M 到啦咁但係你个状况就係、是、喂佢真係唔怕㗎喎、哦梁振英所謂的臭名他不怕黏上去。那如果我那個自己看法就是哇可能就是你現在梁振英就冇得㗎冇得撈啦、即係話亦都唔連任啦講咗出嚟咁即係有即係失勢啦咁樣但係喂佢本身呢啲 core 嘅人㗎嘛或者佢啲餘業㗎嘛 啲涼粉㗎 嘛係啦有啲涼粉喺度㗎嘛而嗰啲涼粉可能仲有啲仲有票㗎嘛仲有而家提名票㗎嘛佢咪立埋囉佢咪想立埋囉就俾呢、這個佢仲加埋除咗幅相出嚟仲加埋呢即係大部分媒體都淨係講幅相啦但係其實佢仲有梁振英俾佢幅信㗎嘛 係啊上面呢其實都有啲咩出一面嘅叫做，咁佢就咧，首先就話。即係讚揚佢嘅表現先啦，咁就話咧，自2012年出任行政會議成員，你一直在行政會議就各項重要議題提出真知灼見，客觀反映社會各界意見，協助特區政府有效施政，積極回應訴求。你同時兼任立法會議員，有效發揮政府與議會之間的橋梁角色。你對公共事務竭心竭力盡心，對香港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咁樣就話係啦。咁就話呢對你多年嘅給予我和行政會議的支持我由衷感謝並相信並深信呢你會繼續熱誠服務香港為市民謀求福祉咁樣講嘅。 睇呢封信呢即係其實好可笑。因為大家又記得呢葉劉係曾經是话梁振英会害人的。 是。 是梁振英会害人的嘛是不是啊我哋冇搵返过。 冇搵佢嚟跛㗎嘛。 不过冇啊嗰段系冇跛因为嗰个私人讲出嚟后面爆咗出嚟嘅嘛。咁样即系喂葉劉其实曾经同梁振英系即系基本上你话佢入行会也好佢都我唔相信佢哋系即系叫做好合作 关系 啦。各样嘢基本上系互相抢緊嘢㗎啦。咁而家你梁振英临尾同佢影张相啊咁好似过嗱我而家过啲嘢啲黑社会嗱交白大家握个手揸个牌就交咗啲嘢俾你啦传俾你啦大家识睇啦咁样各样嘢。 嗱佢封信呢就即系叫做赞佢啦咁但系呢佢自己私底下同葉劉讲嘅说话呢就有啲就系、是、叫做有啲警示俾佢嘅咁就话呢佢就即系梁振英呢即系葉劉自己讲啦佢就话呢梁振英呢就提醒佢要注意身体因为未来几个月呢特首选战压力好大㗎随时呢有突发事情发生 喎、 所以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啦咁样。嗱我唔知呢就系佢我唔知佢呢个意思 咧係代表住梁振英自己有黑材料要去懟葉劉啊，定係佢小心一啲咧，即係其他身邊嘅小人去搞鳩佢啦咁樣，係啦。咁而其實 我覺得你啱噶啦，係 M 度噶啦，我覺得係你係啱嘅嘢咯，覺得你係啱嘅，你完全係啱嘅啦。 誒嗱，咁樣咧，其實梁振英咧，佢對於葉劉同埋對於曾俊華嗰一個嘅態度，其實都好大好大唔同嘅。即係譬如咧， 呢、這個好明顯啦、 啊，係啊，即係梁振 骨的明顯。 梁振英咧面對住葉劉辭職嘅時候咧，佢讚佢咧，讚佢嘅工作啦咁樣。咁但係咧，佢面對住財政司司長咧，即係曾俊華辭職嘅時候咧，佢嘅説話就係話啊，而家咧財政司司長辭職咧，對於嗰個工作咧造成相當之大嘅影響㗎。 唔係淨係政府 為做施政報告， 淨係政府發新聞稿同佢叫做有佢自己嗰個親筆署名嘅一封信，已經差見得到嗰個分別差別喺度啦，係咪先嚇？咁你依啲冇得講嘅喎，依啲又係咪先？係、即係而家呢個敵我分明嘛，而且你搞清楚，喂，葉劉去個中聯辦拜票噶嘛，葉劉去個中聯辦借票噶嘛，咁唔同啦、啊。 唔係，但係呢個祝福其實會唔會係即係對於葉劉嚟講，究竟好事定壞事？真係而家都係仲未知。 始終你最終你都係要講翻你究竟邊個有票嘛？係千二人有票啊嘛。咁而對對公眾觀感， 唔係即係個狀況就係、是、喂，假設而家即係六八九失勢嘅話，六八九去祝福你嘅時候，呢件事都唔係一件即係能夠值得開心嘅一件事嚟噶嘛？即係好老實講。 咁而家開波係咁啦，你睇之後再發展又如何啦？係咪先？而家即係全部都係開波。但係我覺得葉劉呢個頭咧，叫做好似開得幾靚，但係實質咧其實就漏洞好多。係咪先？我哋求其頭先你嗰啲logo 又係啦，宣傳片又係啦，你請嗰啲 guest 又係啦，其實冇咩真係真真正正叫做有重量級嘅人物嘅，或者真真正正代表。 哇！董建華咁咪勁咯，係咪？ 哇！呢、這個都支持你啊！哇！咁你咪有你坐定粒六噶咯，入到閘噶咯，即係你完全冇呢啲咁樣嘅 signal 喺度啊嘛，完全睇唔到啊嘛，咁啊開到個頭，佢到好大啦，咁。艱苦經營啦，葉劉係嘛？咁啊， 到時又話誒唔夠票啦， 咁唔緊要，咪睇下戲咯，當係咪先？嗱，依一節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咧，我想臨尾咧，因為咧而家人數比頭先多，我想臨尾再播多次我哋經過我哋剪輯嘅葉劉宣傳片，幫佢補咗不足，我哋加以補充咗。 OK， 跟住之後第二節之後咧，有大家熱切期待，好耐冇見過嘅我哋尊貴議員。鄭松泰嘅一個特輯啊，唔係特輯啊， 有冇原抽嘅呢個特輯？ 誒，冇，唔好講啦，唔好講啦。OK， 咁阿泰博咧就去咗做一啲訪問啊，好在地嘅，好在地。咁大家即係第二節咧，我哋就會播噶啦。OK， 跟住第三節我哋再翻嚟。咁而家嚟一節臨尾尾啦，我哋睇多次葉劉嗰片。